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2020年12月25号，历时三年的时间，北京2022年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宣布正式完工了。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唯一的新建的冰上项目竞赛场馆，它能够容纳 1.2 万名观众，是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地，届时将有14块金牌在这里诞生。国家速滑馆于2017年开始施工建设以来，无论是从建造的技术还是建设速度，都体现了我国当前建筑行业的最高水平。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介绍说， 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呢，经过我们广大的建设者呢，以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勿起的冬奥精神，并努力的呢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办奥理念，经过三年多的精心的建设，实现了完工。 而冰丝带的顺利完工也创下了多项的场馆之最。国家速滑馆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索网屋面体育馆。据国家速滑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九林介绍，采用这种结构设计能够极大的节约材料，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分之一。 我们通过79对钢索，我们最大跨度198米乘以124米，这样的一个屋顶用了几百吨的钢索，就实现了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馆的屋顶的一个建设，大大的节省了材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首次的采用了国产的高帆密闭索，实现了这种高端的建筑材料的这个国产化。 而为了营造出轻盈飘逸的丝带的效果，国家速滑馆外立面由3360块曲面玻璃单元拼装而成，通过机器配合工人的操作，严丝合缝地嵌入160根 S 型钢龙骨打造的框架中。这种创新型冰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设计灵感来自冰雪运动与速度的结合，盘旋的冰丝带象征着速度滑冰运动员高速滑进时冰刀留下的痕迹，同时22条冰丝带又象征着在2022年举办北京冬奥会。李九林是这样介绍的， 冰丝带呢是通过玻璃来表现这种冰雪的这样一种效果的，我们采用的是曲面玻璃，这种玻璃呢不仅晶莹剔透，而且呢节能环保。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